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端午节到来，各类粽子又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各大京城老字号也纷纷推出涵盖南北方特色的新品粽子，请听报道。 节日期间，各大商超都将粽子销售区设置在了显眼的位置，鲜食的、冷藏的、散装的、礼盒的，各种馅料应有尽有。市民刘先生说：“ 对，一般都在这来买，质量上放心。小枣的、豆沙的、那个鲜肉的，还有那个猪筒的，确实不错产品。” 为了兼顾南北食客不同的饮食习惯，稻香村今年推出了多款新口味的粽子，同时为了适合年轻消费人群，还首次与影视 IP 合作，打造了一款需要冷藏食用的冰糕。稻香村第三营业部经理介绍， 我们今年的散售粽子有11款，3款是创新的品种，有紫米板栗的、蛋黄肉的，还有一款适合年轻人吃的麻辣口味的川香肉的粽子。除了吃粽子，推出了一款冰糕的产品。 新颖的包装和盒子上动漫的形象引起了王先生的兴趣。 今天第一次买，我看了一下，有什么榴莲，然后什么红酒牛肉，比较适合送给年轻人，比较好看。 端午节在古代不仅是祭祀的节日，更是祛病防疫的节日。富华斋饽饽铺创始人王西富说， 五月端午以后呢，人们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尤其有小孩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这个防虫咬。一个呢就是吃五毒饼，它形象，这也都是五毒，见着它躲远点，也要在这一边吃一边想这五毒，哎，咬我给吃了，我给咬我了。像枣泥的、豆沙的、五仁的、莲蓉的，这一般都有。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市食药监局近日对本市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粽子等时令食品进行抽检，103批次的粽子全都合格。食药监局执法人员提醒市民，自制粽子应到正规的市场、商超购买糯米、大枣、粽叶等原材料，及时将包好的粽子放入冰箱储存，储存时间不要太长，以免变质。端午节假期，公交集团开通往返奥林匹克公园、八达岭、青龙峡、古北水镇、慕田峪等景区的5条节假日专线线路一站直达景区，各类免票证件无效，您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App 或拨打96166查询。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市属公园游客接待量位居前3的公园分别是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和天坛公园。北京植物园游客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6%。 天坛公园雅乐中心推出了天坛中和韶乐赏析，园内的文创店推出了木箱书签端午伴手礼，方便游客体验端午纳祥除岁的民俗。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期间高速公路不免费，机动车不限行，预计今天下午3点到6点进京交通压力大，其中京开高速、京城高速、京哈高速和京藏高速压力较大。端午假期期间，本市出京探亲旅游量增多，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首都机场等周边交通压力增加，颐和园、故宫等地标性景区迎来旅游客流高峰，远郊临水景区、周边省市草原景区也是短途出游的热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五元桥到四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了。周一呢，其实我们是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要在书房这个空间跟大家聊一些话题。那首先呢，在这个粽子节到来之际啊，要跟我们的嘉宾，首先是感谢嘉宾放弃了自己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当然了，我们接下来也要跟嘉宾一起来祝大家端午安康。欢迎一下聚源大川的合伙人媒体人李阳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大家端午节快乐。 哎呀，真的是你看吃粽子这件事情哦，真的是很开心。而且在这儿呢，我要重点的表扬两位同学，都是我们的听众。 嗯， 哦，他们都给我送了自己家包的粽子，哦，是不是很有爱？ 嗯，是的， 而都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蜜枣， 嗯 啊，然后大颗的那个红枣在里边，哦，就是自己家包的怎么就能那么好吃呢？ 对，就是咱们只能买到外边包的，就是感觉自己家的包的粽子味道会特别香。 对，而且那第一是料很足， 嗯， 第二是米啊，我不知道是说它有提前的去把它蒸好或者是怎么样，就处理的反正就是特别好，就拿回再加上我们的听众都知道我很懒这件事儿。 蜜枣比枣好。 对，就是 不用吐壶。 对，都而且都是就是都已经蒸好了熟的给我拿过来，说如果你中午在台里你可以直接微波打两颗就吃掉了。 哎， 我说我会拿回家认真的再把它蒸一遍 的。是的。 对，谢谢你们就是在过节这样的时候都惦记着我。知道我自己在家也不可能不太会包， 所以 你说现代人能够自己在家包粽子的真的不多了。 是的， 会的人很少。 对，比如我就不会。 组一个让你去包粽子的局还不去是吧？ 对，结果睡过去了。 这个对，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是卧虎藏龙的，是，所以今天大家就一边吃着粽子，一边跟我还有聚源那川的合伙人李阳同学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大家吃着粽子就会觉得，你看小长假，哎呀，还可以再嗨一天，对不对？啊，除了我们有小长假之外呢，其实周末呀，现在又到了暑期呀，也会想要说我们的文艺青年，还有文艺小青年。文艺小朋友。 对，我们主要是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大家在书房啊或者客厅吃着粽子的时候，大家相互刷着朋友圈，有的人会刷到比如在包粽子啊，有的人会去郊区漂流啊，去农家院玩啊，还有的人发了就是去看艺术展啊那种照片。那我们就想 前两个可能大家的渠道都会比较多，那最后一个比如说艺术展，那哪些艺术展就比较适合大家去之后特别出片儿？我们称之的网红艺术展 出片儿， 对，就拍的照片特别好看，真的，就是大家去艺术展肯定会去看完展有一些感受嘛。那常规的画展，大家可能会拍拍画作，然后呢写一些自己的一些评论。但是有的艺术展是你可以和艺术品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并且拍下来照片在你的朋友圈能够瞬间得到大家的反应啊，你也去过这个展，我上次去怎么怎么样，感觉特别好。甚至我觉得其实大家自己翻翻自己的朋友圈，没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三个展，有些朋友的头像都是这三个展里边拍的照片。因为我真的是这三个展里边，虽然有两个展是马上要开的啊，其中第一个要介绍已经开的展，我朋友圈里边有很多人的头像都是去过这个展拍的自己的照片当成了头像。 而且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三个展，因为它所在地，对吧，这一次举办的地方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有新的馆，然后有像你说的，本身这个馆不管有没有好看的展，它自己就很出片。 是的， 我这两天有观察，我有朋友就已经去了我们第一个要说到的这个，哎呀，我觉得它就在馆外面，就没有拍内容，外面就可以玩一天， 是 喜欢拍照的朋友， 对， 就可以玩一天。所以今天我跟李阳要跟大家在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一起来推荐一下北京已经开始的网红展，还有即将开展的这个网红展啊，大家不要理解它是一个贬义。其实这个词现在大家对它的理解有很多重啊，对于网红这个词。但是我们说到的网红展，就像刚才李阳给大家解释的，第一呢是你去了一定会拍出好看的照片去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是也有一些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可以让他去感受说，你看在技术啊科技发展的今天，不仅仅是网络很发达了，我们这个艺术也可以变得融合起来。 是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网红，就是想说，就是大家去过之后特别愿意主动的来发这些关于这个展的内容，包括自己跟这个展的互动。那比如说就是我们第一个展，就是他这个展的展览地址就在红砖美术馆。那先不说这个展，这个美术馆本身就大家在朋友圈就会能够 经常看到。 对，是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园林文化的一个艺术展，它本来就在北京就很特别。其实这个展的地理位置很偏的，它在机场，我忘了是一个什么奥特莱斯，反正在一个奥特莱斯边上。然后呢，附近周围的环境也不是说像后两个展都在商业区，那大家去那儿其实时间成本挺高的。但是还有很多人慕名去，再包括这一个展，就是我们现在它正在展出的这个倒影无名这个展，它本身就是使用了很多声光电，包括水啊、光啊，一些视觉化冲击力很强的元素来做的这个展。所以它，你到现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艺术展，大家都会觉得我可能不大能了解艺术家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可能读不懂这个艺术作品。但是这个展，说实话，我们先不说读得懂读不懂，它首先它和你的融入感就是很好的，那你不需要知道它真正想诠释的更深次层次的意义是什么，但至少你觉得我看上去很舒服，然后呢我觉得到这儿之后有所收获其实就可以了。 今天要说三个展，所以呢李阳也特别贴心，没有偏颇哪一个。三个展，每一个展都放了三张照片给我们，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一下图。我转发了李阳的微博前三张啊，简单就是第一排是第一个，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个展，倒影无名。 对的。 第二个展啊，那就是第二排的三张，第三个展就是第三张第三排的三张照片了。大家可以来看图。还要提示大家，我们第一个展李阳给大家放的第一排的中间那一张是个动图。仔细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反正他刚才在微信里边发给我的时候，我说啊，这什么？我以为他莫名的给我发了个表情，你知道吗？我说这是个什么表情？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微博上面的图和第二张的这个动图，感受一下我们这三个展览。同时呢，如果关于地点啊， 关于展览的一些细节想要问到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之后呢，可以直接留言搜索微博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来看图了。 嗯，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头三章的这个第一个展。 嗯， 在红砖 美术馆。对的，然后这个展的艺术家呢，其实就是目前世界杯中比较网红的一个国家，他一开始是源自一个，他来自那个冰岛。对， 冰岛冰岛真的是现在真的 很红， 守门员也很红。 对，然后大家都说冰岛就那么少的人，出了一个国家足球队，还有很多人是兼职， 就是各种排除嘛，什么33万人， 对 啊，排除17万16万的女性， 嗯、 然后怎么剩下可以踢足球23个人， 嗯， 就是选出来这样子， 然后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冰岛的专职艺术家，但是其实人家是资料上显示是冰岛杠丹麦啊，说实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生在冰岛后来转到了丹麦国籍， 哦， 这个我们就不去深究了。这个艺术家叫奥拉维尔艾利亚松， 嗯， 他其实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非常有名的艺术家。那我们其实通过2016年颁布的全国私人美术馆占有率最多的艺术家，他是一个排行榜啊。然后呢，其中49岁的艾利亚松，他的藏品已经占据了全球第八位，他仅次于毕加索。 哦，就是说有多少，全球有多少美术馆收藏了他的作品？ 对，就私有美术馆收藏了他的作品。 哦，这个全球的排名，艺术家里面他在第八位，仅次于毕加索。哦，这么有名的一个，然后现在又因为世界杯，他的国家也现在变得很红。 嗯、 冰岛，哦，来自于冰岛的这样一个艺术家。 嗯， 那这个展《倒影无名》，你看翻译成中文以后， 就是其实翻译成中文。我虽然我不大明白这个中文的名称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个道一定，其实你到现场就跟宗教没有什么关系， 嗯， 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中国的古，就是那个道教， 啊，会不会有点悠然啊？ 没有，它我觉得还是一种这个道应该是一种思索，这个我们没有拿到比较官方的资料或者真的跟艺术家聊过， 嗯， 但是它整体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艺术家他不像其他的艺术家，就比如我拘泥于就是我就是一个装置艺术家，我呈现的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装置， 嗯， 那他其实是涉及到了装置、绘画、摄影和电影，他都有涉猎，所以他的产品线会也不叫产品线，产品他的艺术 他又暴露了自己艺术线索 对艺术的品类会比较多，那甚至比如说啊，我们刚刚进入到这个展的时候，你会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展不是它在展厅中间的一个艺术品，而是会在一个小屋子里边渗出特别黄的黄光，那这个艺术作品和它的展名是相同的，它就叫倒影无名。那你走进去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个黄色的太阳，这也就是我微博里边铺的第一张照片。 哦， 嗯，它其实我们先说这个装置，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装置并不难，就是它就只是把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屋子的天花板变成了纯玻璃， 嗯， 然后是一个镜面，就纯的镜面，然后呢有一个半圆形的一个装置，就像圆的半圆，然后内侧发一个白光，然后但是你会根据它的镜面的反射让这个半圆补充到另外一个半圆，形成一个完全发光的一个整圆，然后呢现场它的布展的灯光使用的是单色的黄光，那这样呢就会形成，你会觉得它像一个黄色的一个圆圈，那首先从视觉上就很受冲击，然后其次我们说它的意义，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会不会把它联想到太阳，那实际上艺术家就想为大家塑造一个圆形的太阳，那为什么用这种极黄的光，就是当你接近太阳的时候，你周围的空间其实就只有两种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黑色， 嗯， 所以在现场其他的颜色除了你身上穿的颜色，大部分的颜色都会被滤掉的，并且就是当你抬头看到的时候，你能看到镜面反射的自己嘛？那再广义一点说，就是艺术家真正想说的，其实想说的是一种契约精神， 嗯， 就是人与自然、人与艺术品，还有人与 博物馆之间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契约精神，就是你可以通过镜面来审视自己，审视艺术品，甚至审视这个博物馆。 嗯，这个作品本身的名字和整个展同名啊，叫倒影无名。我觉得看这种展，不管是看一个单幅的作品，我们说它是一个静止的，这个算是一个静止的作品。但是它也算装置吧。 对，它算装置。 一个静止的装置或者是一个静止的画作。很多时候还是要，一方面是我们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去了解说艺术家想要展示什么。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 想法，对的， 体会，让你抬头看天花板的镜子，再去看这个大太阳，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最近又说到我最近在看《三体》这件事儿，因为有人跟我说，你要是能把三本磕完，我就怎么找你？我跟你说，我现在磕第二本了， 太烧脑了那个。 就是，而且你得连续看，不然你会忘了前面那些人在干嘛。我看到他的第一反应，我就是会想到《三体》，因为中间会提到三个太阳嘛。对， 是的， 我就会觉得哦。那这到了三体当中的哪一个季？ 对， 哪一季？ 其实我们是希望所有看展的人，就像你现在看书一样，就是其实现在展啊很方便，就是我说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艺术品旁边大部分的那个美术馆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来解释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先不要看到这个艺术品就直接赶紧去找这个二维码去看艺术家的解读。那首先你可以先看这个艺术品，去想想你通过这个艺术品你得到了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哇，我一定要想到契约精神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要有自己的一个反馈，无论是什么样的反馈，其实都是正确的。因为艺术品在每一个人的影像里边就是都是不同的，就包括其实我们如果跳跃来说啊，就是我发的那个照片里边第一排的第三张照片，也是这个展里边的，叫做聚合彩虹。它这个艺术装置，说实话我觉得更简单，它就是在现场做了一个圆形的一个水雾，大家可以穿越水雾进到这个水雾中间和水雾外面。然后呢，它现场是用很多现在咱们演播室中灯光然后打到水雾上。大家都知道水分加上灯光，它一定是会产生彩虹的。彩虹真正的原理也是这样。但是艺术家想告诉你的是，他希望站每一个人，因为到了现场会站在这个圆圈的不同的角度，他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属于自己的彩虹。就是因为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它光的折射，包括目前水，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瀑布一样的水雾嘛，水雾它有自己有一个波动，你能看到彩虹的弧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人千面嘛，每个人来到现场都会看到自己不一样的东西。那其实对于艺术品的解读也是这样的，你能看到不一样的艺术品的呈现，你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对于艺术品的解读。那艺术家的解读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并且说实话，我觉得艾利亚松呢，他关于聚合彩虹这个解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每个人能看到自己独有的一段彩虹。其实就是说艺术品没有一个真正要教育大家是要怎么样的，它只是对于每个人心里边的一个影射。那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对于生活的向往嘛，那我们乐享的都不是同样一种生活嘛，所以在你看到艺术品的反馈也不一样。 大家听完了我们乐享生活，再去乐享的也不是同一种生活。 是的， 乐享的是你自己的生活。哎，这个好有意思。但这个水雾，因为它的这个雾就是水分没有到达那么高分子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穿过它也还好，你会觉得身上说哎怎么有点潮湿 的感觉。对，完全不会淋到，它不会像我们第二个那个作品那个水中摆一样。哎，我一定要提前告诉大家啊，那个第二个作品水中摆是在一个巨黑巨黑的一个屋子里边，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那个皮，这么说会不会不好，就是一个皮管子在往下洒水。但是它确实是， 就是动图这一张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对， 不知道它是什么的，它其实是水。 是的，然后呢，艺术家肯定是在这种橡胶管上做了一些就是装置也好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它其实每秒都在改变这个皮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了。今天我们要在书房这个空间里面呢，跟我们的嘉宾，来自聚源大川的合伙人，同时也是媒体人李阳，一起来聊一聊目前正在北京展出和即将会来到北京展览的那些网红展。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会吸引我们不同的、不同目光的一些展览。那之前呢，会有一些听众提出来说，我们在第二个时段一开始，我一般会提到说，我们在某一个空间里面，今天跟大家聊什么样的话题？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怎么说，误导了大家，也不能说误导，就有点歧义。在这儿我们再解释一遍啊，就是因为我们周一到周四呢，都会来到生活居家生活不同的板块。那在上半时段的一开始，可能我会聊到说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书房板块。那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我就会很习惯的说今天我们会在书房这个空间里面来聊一下什么样的话题。会有人提出来说，你不是在直播间这个空间里边聊天吗？为什么是在书房里边聊天？倒回去听一下上半段，我觉得应该可以理解吧，就是这是一种表述啊，这是一种表述。希望我们的听众在乐享生活的同时，也能够理解我，理解我说的这些不同的表述。还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打开广播就听到女主持人说在微博可以看图，但又不知道微博，现在终于搜到了。我的微博那么难搜吗？再说一遍好不好？大家想要来看到李阳Leo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三个展览的图片，一共有9张，分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就是我们依次说到的第一个展、第二个展和第三个展。看图以及给我们留言的方式都是在微博上面，记住了，我的微博很好搜索，前面就是主持人嘛，你就是搜主持人，后面是我的名字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搜这五个字就能够看到了。希望你们不用再找到我的时候说终于搜到了。好，接下来我们要给上半段的这个第一个展收个尾。因为有人说，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些艺术展基本都是一些光电的展吗？ 对，它其实会比较会光会比较多，它无论是我们现在说到的倒影无名，还是之后要说到两个展，那后两个展它有很多都用到投影的技术，但它其实是就是多媒体展或者说新媒体展，然后呢，所以其实说实话，光的这种艺术作品或者装置艺术作品会比较受到大家的就是容易自传播吧，所以就比较是容易得到大家的共鸣，所以它会比较容易成为网红展。那甚至包括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几个艺术馆，然后呢他们自身也带了一些光环，比如说我们刚才在中间聊到的我们倒影无名所在的红砖美术馆，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园林建筑风格的一个美术馆，那有很多人其实不仅在这个展本身，还会在它的所谓的后花园的区域也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 而且说到这个涉及到电呀，然后这个光影的效果呀，包括还有水的部分，我觉得都是现在艺术展在跟科技做结合的各种各样的尝试。 是的， 因为以前大家一说看展，我们觉得那看的就是静止的画，那有一些大的博物馆也会把他们的一些藏品拿来北京展览，那个时候大家会就会说这个，但是呢，因为它是静止的嘛，所以你只能驻足观看。现在呢，就像我们乐享生活一样，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总是会有一些很新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那现在有一些展啊，它之所以成为网红展或者被大家喜爱乐于推广，也是因为它增强了互动性。如果今天我说你就只能听我的节目，找不到微博，不能跟我们互动，你可能会也会觉得比较平面，没有立体起来。现在这些展跟科技跟声光电做了一些结合之后，就立体起来啦，动起来啦，尤其是第三组照片，第三排那些照片，很适合遛娃的，是不是？ 对， 有的时候很适合遛娃的。第三组到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提一下，因为之前这个展来过北京。 对，是的。 然后今年呢会有一些小的改变，更适合小朋友了。你看小朋友你拉着他去看一个画儿， 而且 不一定能够看得进去。 对，而且就像第一个展吧，它是还是一个一个单一的艺术作品，然后呢比如从第二个展开始，它就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主线了。然后呢比如说第二个作品，它完全是第二个艺术展，它完全是带领大家进行一次探索。那第二个展呢，其实叫《寻梦海底两万里》，深海之光。这个是由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叫做村松亮太郎和其他的那个创意团队来完成的。这个艺术家呢，其实严格的说，他不算一个艺术家，就是。也不能说不算一个艺术家，他其实原本是一个电影明星，所以他所有的展都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故事线。 就是你看这个又说到现在很红的这个国家冰岛啊，这就是这个国家队的守门员兼职不知道他是兼职做导演的还是兼职做国家队的守门员，总之了他是有一个自己的职业。我是一个大家在朋友圈可能也都看到了这个世界杯上面冰岛队的守门员拍出来的广告片都看过。所以这个第二个寻梦海底两万里这个展，他的这个艺术家原来是一个电影明星，所以他的很多他需要有故事的。 对，他其实是从一个艺术从演员到艺术家，包括他其实之前指导过很多电影作品，而且甚至他的电影作品在那个国际的电影节上都，我记得累计得有差不多四十多个，接近50个奖项了，就是荣获的作品。所以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会说，他其实是有一个明星光环的一个艺术家。甚至比如说我们介绍这个《深海之光》这个作品，他其实是带领所有的 观众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社会，通过一开始的一个水幕的入口进入到一个海底世界，然后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探索，然后回到我们的那个现实社会中，就是从现实社会到海底再到海岸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艺术家想带领大家的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是去除现实和虚拟之间的隔阂。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到艺术家所带来的那种氛围之后，其实就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你说到底哪一个环境是虚拟的，哪一个环境是现实的，现在这种隔阂越来越少。那通过很多电影作品，其实未来已经都走到，我们都已经变成可视化的未来了，就是每一个电影作品都会告诉你未来是这个样子，大家对于未来这个概念就是越来越清晰了。包括甚至跟这个艺术家聊天的时候说，他为什么选择海底这个主题，也是希望找到一个未知领域和现实领域的一个结合点。那因为深海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嘛，我们最近走到天津，其实就触达到海边了，然后呢深海就在天津的周围，我们潜到海底就会看到这些世界。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深海还是一个未知的一个世界。 嗯，到2万里那不太可能。 对， 蛟龙号才到多少米呢？对吧？所以，哎，这个寻梦啊，这个主题也做得很好。去海底啊，它会是有一个很梦幻的，给大家一个很梦幻的感觉。 是的。 那我们就去寻梦。那它整个还是一个光电的。 对，它整个是一个就是数字的视觉艺术嘛，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所有人，我觉得我过程中说到很多东西，应该是第一次向大家仔细的讲解出来这个艺术品是怎么样的。之前因为这个展7月5号在那个、 才开始， 对、 哦， 在那个嘉德艺术中心，就是王府井那块的新的一个美术馆，然后呢开，它会一直开到9月7号。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能看到的一些都是他的那种预热的新闻稿。 嗯， 那子期对于这个艺术品的解读，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是算是第一次啊。 哦，就是给大家解读一下说，它其实是这样的，还有另外的一些看点在这里。 是的，比如说我们他一开始他分几个区域，那第一个区域他们称之为海底入口。那这个入口呢其实就是一个水幕，一个房间周围全部都是水幕，然后水幕上直接就打出来深海的一些海底的生物。就是告诉你刚才不是刚刚进入这个美术馆吗，从此刻开始你就已经离开了你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但这种艺术展也被我们称之为沉浸式艺术展，就是它完全给你塑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能带领你这个环境进入。那 这很像原来的沉浸式戏剧。 是的，是的，有点。包括其实沉浸式这个概念并不是特别新，就包括说实话主题乐园也是一种沉浸式，只不过这次我们就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这种沉浸。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入口之后，首先会经过一道极光隧道，就是我们欧，就是在那个北欧才能看到那种极光。那其实海底的极光就是光照下到海底的折射嘛。我们现在要想，我们已经在深海，抬头往上看，看到的是厚厚的海水，上面是海平面，再往上才是阳光。那所以阳光照到水中产生的折射就会呈现出这样的极光。 就是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海底，但这个海底还不是隧道了，这直接给我们带进海底的这个感觉，进入入口。首先营造出阳光洒进来的一个感觉。 对，它其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艺术装置来为大家塑造我们从路面一步一步往下走到深海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通过这样光来走，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可能这一部分对于展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通道，但是它也把通道装饰成这样有主题性的通道，它整体的体验感一定是特别好的。因为通过这个通道我们再到下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你就会直接触摸到海底的生物了。因为下一个艺术作品叫水母之家。 水母之家好可爱。 对， 它其实是一面互动投影的一个墙，那你会在墙上看到有很多浮游的水母。那所有的艺术作品其实像在这个展里边，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可以做互动的，比如说你手触摸到墙上的水母，你就会水母就会变色也好，或者游得更快也好，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嗯， 但是这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其实除了我们直接摸到墙嘛，没有什么触感，你在整个墙探索的过程中，你还会摸到真正的水母。其实这个艺术家有很多特别的小心思，就是不要想到被扎到 真正的水母。 对， 我真的很担心。 他利用材质的体验感为大家塑造了真正的水母。就是其实墙上有很多用硅胶质地做的那种凸起，那它这种硅胶的透明感再加上投影的配合，你真的觉得摸到了真正的水母。当你触摸到它的时候，这一块这个艺术作品会有一个特别的和你的一个交互。那这个交互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到现场去体验。 就是说我们触摸到这个水母的时候， 是的，会产生不同的一个效果， 不同的交互。你这好了好了，就是那我能理解为水母可能跟我有互动吗？ 就是会产生一种不同的反应嘛。其实 哦，就是每个人摸上去他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对，有可能是 哦， 就是其实在那个艺术展里边，就是你和艺术品的这种，比如你摸到水母，它会变色，它会游得更快，这就相当于是 游得更快， 对， 吓死了， 相当于一种交互。而摸到那个硅胶水母的时候，它只不过产生的反应会很特别一点，我觉得还挺 炫酷的。这一点算是梁独家给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 的 一个点，一个观看的点，因为他毕竟7月5号才来到北京嘛。那这个很多的新闻通稿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展叫《寻梦海底两万里》啊，大家也可以去搜各种。那么你会看到他的新闻稿当中，多数提到的还是他这个光电装置这一面的这个水母的互动性、交互性啊体验，给你们说更多的是这一部分。那这个它由硅胶质地做成的，可以直接摸上去真实触感的，好像就会提的少一点，可能也不作为它的重点来抛出来给大家看。 我觉得应该算现场的一个彩蛋吧。 你现在就把彩蛋提前告诉我们了是吗？ 但是就是这样说起来更生动。 我们收视率很高的哟，就马上变成了全程皆知的秘密。 对 啊，这个反正可以触摸，叫水母之家。 对 啊，这算是我们海底两万里的第二站了。 对，然后呢，第三站就是我们既水母还是在浅海嘛，进一步往深海走，你会到达他所说的叫深海6500米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环形一个幕布，然后呢，当你站到中间的时候，你会感觉所有深海的鱼群在围绕着你。这一块一定是无论是你带小朋友还是自己去体验，就是氛围感特别强的一个地方，它包入感特别强。然后呢，随着我们鱼群嘛，它一定还不是那么深。那再到往下就到了这个展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海洋绿洲。那在这一块会用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呈现出海底的绿洲是什么样，包括它的珊瑚啊什么相应的一些东西。那这些都是用艺术性的手法，用互动的投影来展示出来的。并且这块我觉得还是会有另外一个彩蛋的，就是在这一块它会下雪，就海底之雪。虽然我现在没有跟艺术家沟通出来为什么在海底会 下 雪， 但 是我觉得现场的氛围是很特别的。那最后穿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还会回到海岸，最后等于探索结束之后，城市会为你绽放出烟花，这个烟花也是手会触及到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注意到脚底，因为你脚底是有那个互动投影的那种水浪的，水浪之中会有萤火虫的光，这个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到的， 因为都注意到手，你一触碰咔就给你放烟花的这个感觉了。 它其实是一个90度从水平到垂直一个互动的一个整体氛围的塑造。那它整体就完成了一个我们从地面然后下潜到深海再从深海回到城市的一个过程。那整个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我们今天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来看图了，第二排，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第二排图，你看这个第二排的中间就是水母之家，能看到这个光电上面有水母的影像。然后最后一张，就是第二排的右边这张，就是海底的这个绿洲。 对，海底绿洲。 哦，然后最后出来，我们已经上岸了，还会有惊喜。 是的， 萤火虫在你脚底哦，真的 是 好满足少女心啊。 对，因为其实和它相比，我顺带就提到第三个展啊，就是他们都是新媒体的艺术展。第三个展呢，它其实是 TeamLab 的那个展，然后 TeamLab 这个未来游乐园上次已经来过北京了，包括这一次它展出的很多作品，上一次我们都能体验到。那特别之处就是之前江夏有跟我说，观众因为看到我们的微博提到的有一个很多人推球的那个装置， 对，说那是什么材质那个球， 对，这个完全是新的。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个感兴趣？上一次来的是那个秘密花园嘛，大家看到的都是花儿，那这一次主体的就是有一个通道，有很多这个材质的球。这个材质，这个球，它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Blueman 在北京的展，它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推一个会发光的球。那其实两个材质是一样的。这个球的特别之处是，当你在现场，因为它都是散落在地面的，推的时候，它不仅会变色，还会那个产生不同的音乐。它这个装置其实叫做光。 这个音乐本身是来自于这个球自己吗？ 对，是你和球的交互。它这个装置叫做光球管弦乐团，就是这一次的展的主体的内容都是很多艺术品都是由大家共同塑造的。所以所有现场的音乐都是由于你推球来演变成功的，包括之后就小孩那部分，你可以画一些房子，然后呢画涂上你的房子，比如说哎，我写上李阳的房子，然后通过扫描能到达他的现场的 装置。这是去年的 TeamLab 其实就有， 对，就是有的。 今年 会有一个那个涂鸦自然，我觉得原理上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那个特别之处是你触及到不同的那个动物的时候，它那个颜色会分散出来，就还挺有意思的。 今年好像听起来啊，最后一排，我们最后第三个展，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TeamLab 这一次是在 央美术馆，在蓝色港湾。 是在这边来展，也是即将要开始了，是吗？ 是的，就是6月25号就会开始，会一直到8月份。8月7号 哦，那也基本上要展两个月的时间。今年会更突出适合小朋友的这个部分。 是的， 因为去年就是我们说涂鸦呀，包括这个画小房子呀，然后扫描出来就能上墙啊，这个但很小那块区域。今年因为正逢也是在暑假来展出，我们的艺术家会重点的突出小朋友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想要给小朋友在暑假找一个好的去处，可以考虑这个第三个展。哎呀，今天说好快啊。 Sorry 啊。 这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 第三个展是到10月7号。 哦，到10月7号，好好好，这个，我们可以在微博上来纠正一些问题。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见啦。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3枚纪念币的组合。